造谣之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一个礼拜啦，咁就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话差天共地嘅而家嘅情况，呢几日咧，其实 你觉得差天共地啊？我觉得都系咁上下， 差好远啊，其实 唔系，或者每况愈下喎。 你系讲紧大家个心情 嗰、那个烈度啊，即系嗰个街头嗰个冲突嘅烈度啊。其实你呢两日都冇停过嘅，琴日都即系有721啊嘅四周月啊，应该叫四周月啊，应该系叫做系咁啊，打四个月嘅纪念咁样样。咁你见到咧，即系元朗嘅朋友咧，就其实系放唔低嘅，唔系话放唔低，即系咁讲。其实我哋唔应该即系放弃去追究呢件事情。咁因为其实琴日你见到咧，港铁系啊，即系。每个月啦，你廿一号啦，都系啦，两点钟就收车噶啦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咁啊，即系太子站亦都系啦，系嘛，即系每逢咧卅一号啦，每一个月嘅卅一号啦，啊，好似如果你话细月嘅话咧，即系你话得三十日咧，咁佢就系咪就唔使咁样收车？喂，咁佢都撞彩喎，大佬啊，真系。咁好啦，咁啊，琴日就呢、這个元朗啦，其实都有百几人出嚟嘅，其实系你就算去到今日啦，嗱你。而家虽然系冇大型嘅社运，咁而家即系你去到 poly 嘅情况啦，即系你剩翻百零人啦，咁亦都即系叫做救佢哋啦，亦都系冇嗰个能力啦。第一，即系其实我哋见得系礼拜一嘅时候，我同阿龙一齐去呢一个弥敦道，即系由旺角直铲出去啦，即系啲人群一直喺度嗌住向前行，救 poly 咁样样，哇，嗰、那个气势几劲啊！其实唔系净系弥敦道啊，几路分进嘅，其实系 阿昌同埋金英咪去咗尖东白洲连嗰边就静坐咯， 跟住阿金英好似食唔惯而家 TG 系嘛？ 佢一嗱根据阿昌嘅讲法就一见到即系警方准备出 TG 嗰阵时，咁佢就已经系。 因为辣咗好多啊嘛，而家呢 T G 咁讲嘅，而家 T G 就系咁样嘅。 所以咧，你话呢个民主人权法案过咗之后咧，美国咪话禁止将啲T G 啊或者系啲进步工具咧运过嚟香港咧，咁啊仲大镬。 其实咧，佢而家都唔 咁啊，全部。 国产咯， 国产嘅， 唔系重大喎。其实而家都开始唔买噶啦，尽可能地唔买噶啦。即系你包括嗰啲护甲又好啊 ，T G 其实已经系大陆啦，而家冇禁你都即系嗱嗰啲叫做系操控唔系即系控制人群嘅武器啦。其实目前嚟讲咧，就系德国，其实佢哋自己自觉地唔卖俾香港嘅啫。咁但系你话英国啊？同埋即係法國啊，法國又係咩？ 係法國都水炮車本身法國㗎啦，跟住你講某啲嚟掌握子彈咁樣都係法國嘢嚟嘅。 我想問下，我想考下龍啊，點解啲人話咧水炮車係警嫂嚟嘅？ 出水嘛？ 喂，唔係出咁多啊嘛，大佬啊， 潮吹嘛， 我都唔好明。 你兩個亂吹完未㗎，大佬？ 嗱，就而家剩翻咧，就其實百零人喺呢個理大啦， 冇啊幾十就好似話， 係啊， 即係阿廚師叫人食嘢咧，都呢、這個冇人理嘅。即系唔系好多人呼应？ 你咁样讲，应该咁讲，喺镜头面前咧，啲人系唔会出嚟嘅。即系而家咧，叫做系大家都系谂住系碰运气。碰运气意思咧，就其实你嗰个人数系数唔清嘅，亦都有啲人咧，即系可能系刻意匿埋，系嘛？咁所以其实你见到个数， 不过老实讲，其实真系理工呢一役咧，即系古灵精怪嘅，即系个服嚟嘅，成个局嚟嘅。即系上个礼拜我哋以为中大完咗之后 ，OK 都已经尘埃落定噶啦，跟住再嚟理工一役，系完全 unexpected 噶。你谂下，礼拜日系即系最高峰啦，礼拜六嘅时候，嗰班友仔包埋呢个解放军走去即系清场 ，OK 即系已经系其实。是 settle down 噶啦，吓、有人要摆路障，有人要即系清路障，咁你咪俾佢搞咯。喂，但系全面攻呢个理工咧，系奇怪嘅。嗱，你相对一样嘢好简单嘅啫。如果我系差佬嘅话，我要守海底隧道容易啊，定系还是系攻理工容易？ 梗系守海底隧道啦。 即系正如我一路嘅即系道理一样。喂，你要守住啲地铁站，其实根本系唔困难噶嘛，唔俾人破坏，或者你要令到海底隧道通车，都唔系困难噶嘛。 好啦，你搞完中大，咁以为好好地落幕啦，系嘛？即系亦都要拉嘅相对嘅数量好少啦。如果比较而家理工嚟讲， 嗯， 喂，你理工嘅亦，喂，简直系灾难嚟嘅、哦。 长春咁样咯，国共内战，长 春围城咁样、啊，大佬，系嘛？跟住所有人要扑晒去。呢、這、一個理工夠價， 咁講啦，即係本身啲人咧就唔想撲去嘅，其實就亦都大家以為咧，其實佢哋禮拜日咧，其實見到嗰啲解放軍又喺九龍塘清場啊，咁啊，其實各間大學咧都即係相繼地被收復啊，咁樣樣，咁其實冇人會預料到 Poly 咧係會守到最後，甚至乎係打埋先走咁樣樣嘅，其實係，因為大家其實你浸大最精啦，其實佢個膽個棚 浸大成大都冇乜嘢。 个棚就系搭嚟黑鬼嘅啫，其实系 港大都冇事啊。 港大其实都有少少冲突，即系你上面掟啲汽油弹落嚟，咁然之后就吓嗰啲咁嘅街坊。其实你见到好聪明嘅，即系因为咧，佢礼拜日嗰日咧，我睇住嘅，其实就浸大嗰度咧，咁我去完之后咧，咁啊即刻我离开嘅时间咧，已经见到有鬼佬啦，有啲中产啦，嗰啲师奶啦，其实嗰啲好明显都似系街坊嚟嘅。嗰啲街坊咧就其实系身光颈靓嘅，其实系即系唔系话我哋以前见到咧，滑滑突突啊！嗰啲低嗰啲叫做草根男士嚟，唔係嗰啲人嚟嘅。咁亦都有鬼佬添喎。 阿吳博咪認得咯，即係有幾個係佢同屆同學嚟噶嘛，名勝利就嗰啲嚟噶嘛。 所以先係服咯，先係局咯。 你 即係話，如果嗰啲嗱，我判斷啦嚇，三分一到啦，或者四分一到啦，係 spontaneous 嘅。即是真正是群众来的，而不是动员出来的。当然有动员啦，都主力都是动员啦，咁样。咁你会咁諗啦。喂，理工呢一役呢其实是同最近发生嘅嘢是好密切嘅关系喎。第一即係邓炳强上台啦，新官上任就三把火。呢个只其一。第二就是习近平喺呢一个嘅金砖係咪 巴西 讲话。就話繼續呢個止暴制亂嘛。好啦，跟住你再配合呢一個嘅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嘅時候，喂，呢、這個完全係成個建制派反撲嘅一個嘅機遇嚟噶嘛？ 哦，咁佢哋一定要製造 呢個亂局， 製造一個局面可以令到自己翻身嘅。即係其實你等於就係話，你嗰、那個即係五間大學變成五大戰區之後咧。其實就成個城市係癱瘓咗，其實你停擺咗，你都唔能夠唔即刻去清場嘅。其實就咁，而事實上咧， 所以奇怪係在於呢樣嘢咯。即係如果你覺得香港嘅正常運作唔可以被停擺呢一樣嘢咧，係好重要嘅時候咧，我死都唔信你係守唔到啲地鐵站，或者守唔到吐露港公路同埋呢一個嘅海底隧道嘅，而你係刻意製造一個。停擺的現象出來嘛，嗱，當然你要製造的時候，一差佬開頭是放放地水，二你運啲人入去黑衣人 ，OK， 所以而家電視嗰啲新聞報道咧，無論 Now 同呢一個嘅 K 報都好咧，都係講唔講示威者，係講黑衣人噶嘛，好啦，跟住再撥起我哋啲火，你周子樂一出事之後咧，即係大家群眾咧係正常係好憤怒咁樣。 周子樂就意外嚟嘅，不過就係順水推舟啦。其實就係佢見到你有憤怒，咁就搞大佢咯，即係咁樣樣。即 係唔係？如果佢即係我嘅論點就係、是，就算你話冇呢一個嘅cover up 或者 undercover， 即係所謂嘅卧底，即係差佬嘅卧底。如果佢要阻止嘅話咧，唔係拖到咁去阻止噶嘛。或者一早已經做咗噶啦嘛，嗱，你明知啲人掟嘢落去海底隧道要你停擺嘅時候，你嘅政府嘅立場唔係話唔可以俾人搞停擺嘅咩？點解你會做到咁咧？好啦，如果你相對喺戰術嘅部署上面攻入去咁困難，亦都製造咁大嘅衝突或者係嘅受傷，甚至乎係浪費呢個警力嘅時候，喂，你梗係寧願阻止好過係進攻噶啦，係嘛，大佬？你 defend 最容易噶啦，你刻意要咁做，咁就好明显啦。即系上个礼拜嘅讲法就系、是，你惊死呢一个民主人权法案唔肯过咁，美国佬明明都放低咗，拎翻上嚟。第二，你瞄准紧成个区议会选举。嗱，最近Now 咪有个 調查講呢一個嘅區議會選舉嘅報導出嚟。 嗯， 佢咪話就話即係成個泛民嘅大勢係回落啊嘛。 嗯。吓、啊、有， 就系呢两个礼拜嘅事啊嘛。 其实就你有个指标嘅，就是、其实嗰、那个、那个暴力责任嘅问题。咁过往个暴力责任啦，暴力升级嘅责任啦，其实即系你记，好似唔知一个礼拜之前最高峰之前咧，其实大家 八成政府，七成差佬、四成示威者。 而家系咁样，之前其实系示威者嘅责任其实好似得8% 嘅啫，其实系最少嘅时间。咁所以其实咧，你对示威者咧嗰、那个责任咧，即系其实觉得佢哋有责任嘅系多咗，即系等于其实咧如 六四黄金比率 嗱，你唔系咁你睇下你究竟其实泛民要负几多责任？咁你见到星岛咧，就其实系好刻意好露骨咁样样啦，即系琴日系头版。佢又買一個廣告，就係話泛民死咗去邊啊嘛，係、嘛？呢、這個就其實好煽情、好煽動，就係、是、要大家咧將呢個責任咧苛責喺泛民嗰度，因為其實大家都話，即係你而家你啲泛民話唔割席啊嘛，阿梁振英嗰啲講咗好耐啦，係嘛？咁然之後呢、這、一個林鄭又講啦，係咪？亦都賣埋啲廣告啦，要與暴力割席添啦，其實係即係呢個即係鋪天蓋地嘅。咁其實呢一個就係選舉工程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咁包括你話執石仔嗰啲，點解郭佩凡嗰啲出嚟執石仔咧，系嘛？即系其实佢甚至乎叫埋呢个特区政府啲人出嚟执石仔添，咁即系佢自己最后咩执埋一份啦吓。咁、其实佢就系当咗选举工程嚟做啦。即系佢终于见到个目标，喂，佢亦都 sense 到闻到阵味，就系话，喂，而家啲市民咧开始觉得烦咯， 开始 swing 系啊，开始烦咯。咁佢而家出嚟舐，咁啊啱啱好咯。咁所以就唔需要咧，就叫佢推迟啦。其实就系、是。 所以最近呢两个礼拜咧，即系发生嘅事咧，即系大家唔可以简单地咧系当系一个好自自然然。即係個抗爭嘅階段，而係背後咧，我始終覺得咧，到今日係有人搞嘅。 有局有局啦，其實就呢樣嘢。 當佢冇辦法只取消區議會選舉咧，退而求其次咧，就喺個區議會選舉裏邊咧，令到我哋不能夠過半啊嘛。因為如果我哋真係能夠除口罩喺煲底相見咧、其實最重要嘅指標都係一樣嘢嘅啫，11月24日。我哋过唔过半？ 嗯， 系咪？喂，呢一个系一个最科学嘅结果嚟噶嘛？喂，我哋点样 up 嗰啲调查都系意义唔大噶。11月24日，既然佢已经唔敢取消呢个选举，佢一定要面对呢样嘢嘅时候。喂，赢我哋赢到就发达，就真系可以除口罩喺煲底上见。Otherwise，你点搞咧？佢明知即係正如頭先阿 Anthony 咁講，喂點割啊？喂，我想割都割唔到㗎，喂啲人唔係聽我哋冇㗎嘛。仲有啲唔係我哋嘅人，隨時即係如果我嘅理論就係、隨時有三分一到四分一係佢煽動出嚟嘅人。你點樣撳住佢啊？你都唔知佢係邊個，個個戴曬口罩㗎啦，係咪啊？喂，所以呢樣嘢係大鑊㗎，即係佢瞄準緊11月24日嘅時候。區議會選舉究竟我哋贏唔贏到超過一半？冇話有兩隻腳都出嚟都贏啦。嗱，贏到一半，起碼喺選舉委員會裏面多翻117席，即係來回差唔多。 咁、你而家你會見到咧，就其實除咗你係呢個選舉工程，即係明嘅，就係、是、做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將嗰個停擺嘅社會咧就撥亂反正。咁暗裏面咧，就其實就係出好多術啦，即係譬如而家你話嗰啲叫做係 抹黑。 假選舉、假地址嗰啲嘢啊，即係其實你而家嗱，即係我見到好似話已經係廉署而家截至到14日已經收到202宗關於即係俾人哋借用地址啊呢啲咁樣嘅投訴噶啦，其實係。咁、我諗真實更加唔止添啦。其實我諗相信咧，其實報即係呢啲借地址呢啲咁樣嘅騙案咧，最多應該喺我估應該喺嗰啲即係警察宿舍啊，嗰啲紀律部隊宿舍啊，嗰度一定係會更加多嘅，其實係。 我唔係咪 又唔可以查啊嘛， 咪唔可以走咗出嚟咯，咪就係話。 我諗幾招啦，社會大勢就係正如我哋講，即係理工一役咁樣搞法啦，全香港嘅社會咧，俾人感覺到停擺，去到一個階段咧，就係、大家尤其是中間嗰啲猶豫嗰啲人啊，swing 啦。第二，正如你所講，喂，佢真係有做票㗎喎， 做票啦。所以大家睇下咧，佢嗰個紀律部隊宿舍咧，嗰啲屋苑，佢而家佢相對於上一屆嚟講多咗幾多票數？ 多咗幾多選民？ 係啦， 吓， 同埋就系话 我系纪律部队，阿龙，你转个地址嚟俾我吓 ，OK。喂，同埋你内地都可能有好多 九衰啦，九衰嗰啲大陆人物业啦，其实系、 大陆佬咧， 系啊， 系咪好多攞香港身份证噶嘛？ 系啊， 咪甚至票站做数都有噶。 第三样，最近呢几日系频密地咧系全面抹黑噶嘛？ 啊，哦，我区已经有个人啊， 我区都系啦，系咪啊？讲翻佢唔知喺唔知边度嘅业主案法团点样？啲財務有問題啊，咁樣。 唔係啊，我區就係其實因為沙田區整啲僆仔嚟嘅，咁佢就話佢咩又原來咧佢聯埋嗰啲黑衣人一齊剝玻璃嘅，其實係咁樣去抹黑佢。因為其實呢啲嘢咧， 有冇張相㗎？ 唔係啊，佢講就得㗎啦，其實係、因為你黑衣人啊嘛，你聯同啲黑衣人啊嘛，你講黑衣嘅話，咁佢即係佢抹黑你點樣講啫？ 所以我一路都有諗咧，但係成日都唔記得講就係啦。喂，我哋应该要改变嗰个策略，你唔好淨係着黑衣啦大佬。因为黑衣太容易认啊，就全部入晒我哋數㗎啦。无论做乜都好，唔知边个打边个根本就係、 是。你呢、這个唔关 dressing code 问题，因为如果你冇咁嘅 dressing code 呢，大家 都唔知边个自己有嘛， 大家都唔可以咁样浑水摸鱼，应该咁讲就係话。因为其实你黑衣呢，即係其实或者戴口罩戴同一个 dressing code 呢，大家都係保护大家。因为大家同一个 dressing code 嘅时候呢，你唔会有个别一个明显特征係俾人哋俾差佬点上点出嚟㗎嘛。其实你咁多 CCTV。咁 我觉得一样嘢重要嘅。 其实就应该要嗰个行为划界嘅，其实就我哋讲咗好耐㗎啦。 係用行为划界啦。同埋你星期日嘅时候呢，大家唔好再刻意入去啦、投票用返即係普通嘅便服啦。Otherwise, 第一人哋數到我哋究竟有幾多油。OK, 第二呢就係、是、我哋都要 stop 嗰啲呢係乘机搞到嗰个选举呢停嗰啲人。因为点解呢，就算你话要拖后一个礼拜都好。喂大佬啊，佢再动唔多一个礼拜嘛，大哥。你俾机会佢再动唔多一个礼拜嘛，我更喺11月24号大哥决战咗佢啦。喂，你赢唔到一半，咪真系输咗噶啦！呢场运动好明显噶，呢个就系民意嘅反应嘛。呢个就系300万人，就算你冇咁多人投票都好啦吓、啊。你有200万人投票嘅时候，喂，呢个就系一个显示嚟噶嘛。喂，你输咗就冇得除口罩相见噶啦，五大诉求就一个都冇噶啦。我睬你都傻啦！如果我系共产党就。喂，佢搞咁多嘢呢两三个礼拜，OK, 明明都 settle down 都6677嘅啦，大家都已经系、甚至乎谣传已经话有即系独立调查出嚟、South China 个 friend 话俾我听收两个 sources 系噶啦， 几时嘅事啊？ 过零两个礼拜之前话俾我听， 过零两个礼拜之前好难讲啦，咁就 唔系上个礼拜 South China 出完之后，佢自己 send 个 message 话俾我听，佢话系坚嘅，因为我收到两个嘅 sources。 但而家 咪曾玉成喺苹果嗰度啲人報道都係咁讲㗎咋嘛。 跟住就要惩罚啲差佬搵佢嚟制旗。即係本来我哋都已经真係可以准备除口罩喺呢一个嘅煲底相见。呢两个礼拜瞄准住呢个区议会选举。OK? 就睇下我哋醒唔醒爬。喂，如果我哋嗰个区突然之间，例如你话10点至11点钟就取消咗个票站，大家都未起身走去投票嘅时候，跟住再隔一个礼拜，喂大佬，你咪俾佢动唔多镬，跟住嗰个礼拜会继续搞噶啦，日日日日都周街石同你喺度巷战噶啦，喂咁啊大镬噶啦，系嘛？无论如何搞忍埋呢5-6日去。 不过唔系你话如果咧，即系你见到咧。即係做呢個獨立調查嘅話啦，其實上面傳緊有啲人啦，就其實喺嗰個微博啊，嗰度貼嗰啲文啊，大家睇下呢幅圖啊，咁、其實傳咗好耐啊，傳咗唔知兩個禮拜啊。佢話呢一個阿鄧炳強啦，佢話如果真係食濫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話咧，忍無可忍，警隊可能會帶槍上街市。 假㗎嘛？呢個新聞 呢個咧就其實喺微博嗰度傳嘅，微博嗰度傳啦。其實而家你好多啦，即係我唔知你上帝之英乜鬼啦。咁但係而家好多差佬咧喺度呃 like 啦，其實喺上面開 account 嘅，其實係咁嗰啲 香港冇 like 嘛，係嘛？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咁。你喺嗰邊開 account 咧，其實就咁當然呢啲咁嘅消息有真有假啦，咁亦都會有啲人咧就講大佢啦，係咪？咁即係你而家見到咧，就鄧炳強啊呢、這個人，其實係比起呢、這、一個啊 阿卢伟聪嚟讲咧，其实佢似乎系更加有心机，更加其实政治上面咧系叫做系残酷嘅呢、這个人系。 你睇下佢嗰日 啊， 即刻落去理工， 嗯， 跟住换埋口号，系嘛？本来 reply and 咩话 care and care 系啊，而家变咗，而 家我哋有尊严系嘛，我哋都关心，哇，好似社工咁大佬， 而家变咗勇毅忠诚啊吓， 哇，你勇毅忠诚咧，即系忠诚勇毅 啊， 是但啦，边个摆前摆后都 一即系一个中党爱国 中 边 个先 吓， 勇毅又代表咩意思先？ 就系咪中党啦？勇毅嗱，即系中即系呢个 你要拆开两嚿嘢啊，你唔可以黐埋噶。忠于共产党， 忠于共产党， 对付我哋嘅市民大众，就永不可挡啦。 就帮狗咬人咯，唔系即系其实系即系帮主人咬，即系咬人咯。其实呢个就其实好简单啫嘛。喂，如果佢忠诚于人民嘅话，点会对住你讲粗口啊？系嘛？点会喺度对住你喺度话喂？呢个魏俊冇得输啊！即系点会讲你埋呢啲咁嘅嘢啊？ 但问题是邓炳强佢未上任之前，好早好早，佢喺一个记者招待会嗰度，佢都讲过噶啦嘛。喂，大佬，如果你真系独立调查嘅话，喂，三万警队有一半有问题，亦即系话佢其实 知道自己有一半有问题， 根本就系 已经就表咗态，系 好耐噶啦， 独立调查 啦，好 耐噶啦。 嗰阵时其实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七二一之后嘅事嚟噶，你谂下。 所以咧，某程度上咧，呢个喺度角力紧嘅，即系你相信南华早报嗰个信息咧。就係即係夾派講出嚟嘅，即係話希望真係 settle 咗香港嘅問題。咁但係依然係個國力依然有拉扯噶嘛？喂，大佬你真係嚟調查我，咪真係要我咩鑊？喂，呢啲係政治問題嚟嘅喎。你諗下鄧炳強幾聰明啊？佢一上任已經講啦，或者係盧偉聰臨走嘅時候已經講，喂大佬呢啲政治問題，你又推我哋班差佬上前線。其實我哋幾個月之前已經 warn 咗你㗎啦，係咪啊？呢個政權。当你是避孕套嚟嘅啫，喂，而家要你出去打，就乜都得啦。 喂，如果你咁讲嘅话，喂，其实而家理大嗰边嘅长春围城战对邓炳强嚟讲，喂，佢而家围而不打系一件好聪明嘅事嚟嘅。 一定系咁啦。 我一直都系咁喺度 hold 住你，喂，我又帮到你，即系民建联嗰班奶共派选情，喂，我自己又可以帮自己制造舆论，喂， 唔系，所以咧，我觉得有部分咧系上头咧。喂，其实佢点样 prove 到你系暴动呢？喂，除非我哋唔戴口罩走去掟汽油弹嘅啫嘛。好啦，你已经全部入晒去啦，大家都基本上换晒衫行出嚟啦。我觉得真系有九成九系冇事嘅。嗱，除非你真系好黑仔，掟完汽油弹之后咧又俾人影到啊，跟住identify 到，因为喂，香港无论点都好，虽然而家啲法官都九成九系契弟嚟嘅。喂，第一告你已經係有一個難度啦。不過佢而家係咪都擺上去照告噶啦？喂，但係你要 proof 噶嘛，大佬，你唔係好似梁天琦咁大鑊啊嘛？嗰陣時冇口罩噶嘛？喂，睇住佢喺嗰度掟啊，同嗰啲差佬角力噶嘛？ 当初佢系以你只要系在场嘅话，佢就会 冇得在场嘅大佬暴动。喂，你一定要系 take 一个好 active 嘅 role， 好似梁天琦同埋黄台阳都系咁，你啦，一二三啦，数啦，去冲啦，跟住又影到你，喂，毫无疑点。 即系呢个有 man's fear 啊嘛，即系唔系好似彭宝琴咁，彭宝琴嗰个案例就其实本身咧就系想就系话喂，你 presence 喺度咧就扑街噶啦，其实就系、是、你而家你就系个人。其实你而家你啲人你叫啲人走出嚟唔容易，因为其实因为咁讲佢哋咧。首先你越日復一日呢咁樣落去啦，其實你嘅身份曝光嗰個機會呢係只會係不斷咁樣增加。 同埋呢判嘅時候呢更加大鑊，就係呢個法官就係、是、幾乎你死都唔肯出嚟，拖咁多日都唔想出嚟，你梗係有嘢啦咁樣。 嗯， 係咪嗱，佢亦都蠱惑㗎喎，佢用自首呢個term。嗱，我係抗爭者，喂，我條氣都好唔順喎，大佬咩叫自首啊，大佬。喂，香港有咩叫自首？大佬，你当我恐怖分子啊，大佬！ 唔系你有啲人咧，其实你知道佢唔系噶啦，即系其实佢纯粹系因为一个支援嘅角色，支援又点样都好啦，人道又好点样都好啦。咁佢哋唔系参与暴动，即系譬如你好似话邓小华嗰啲咁样样，邓小华嗰啲佢点会自己去走去掟汽油弹啫？其实系嘛，你一掟，大家都认得佢啦。 你问我啊，十个有七八个掟完嗰啲友仔啊，随时都唔喺理工啦。 其实佢哋，我谂我佢哋就 好多都系 hit and run 嘅啫嘛。 佢哋佢哋就叻啲嘅，佢哋走得唔系咁有一啲啲啦。有啲人就系、是、其实我见到今日好似话有个17岁嘅，佢就话等啲和理飞走晒，佢先至会走吓、啊，即系佢就系会承担翻个责任咁样样。 不过好难讲，嗰日理工咧，即系我都头先嗰句说话咧，我都要打个 discount 就系因为嗰日理工咁样围城法咧，掟完都好难走。不过问题就系、是、即系。你咁样违法咧，挑起嗰个民愤，挑起嗰个愤怒，再加咧，咁样去逼迫佢嘅话咧，系无论对个大势咧，系完全咧，系只有越嚟 越 你打大河。 但系佢封咗红磡站，封咗红隧，佢而家差佬搏紧嗰一样嘢，就系话，喂，市民对示威者带来不便嘅嗰个怨愤，系啊，系高过。差佬自己嘅胡作非为啊嘛， 唔系条数就咁计嘅，但系就你呃唔到人啦，因为你问题就系你差佬嗰个作业太深啦，你唔系啲人咧就咁容易系可以转向 到 噶，其实系。 不过问题就系咁，即系我哋咁讲还咁讲啦，24号就系一个最重要嘅指标啦，好，转头翻嚟，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